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节目开始呢，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哈，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破纪录的事儿哈。这个马拉松最近破纪录挺快的，说的不是全程马拉松啊，是半程马拉松啊。全程马拉松的记录呢想破现在挺难的啊，但是半程却现在不断的在破纪录哈，包括男子哈，包括女子，女子今年就应该破了得有两次了哈。前一段十月份女子半程马拉松的记录是刚刚又被刷新，而就在上周日哈，男子半程马拉松的记录也是再度被刷新哈。最新的记录呢是达到了57分31秒哈。破纪录的这位选手哈很有意思，21岁啊，非常的年轻啊，是一位00后，来自乌干达的年轻运动员，叫基普利莫啊。你说也是姓基普啊？是不是这姓基普的？ 基普 马拉松都比较厉害 啊！我也改个外号啊，以后我参加比赛报名的时候，基普杨， 基普杨。基普利莫啊，是刷新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的记录，是把记录是提高了1秒，上次哈创造这个新的记录，就是说他破掉的这个记录，之前的一个记录呢是在去年的瓦伦西亚的半程马拉松啊，去年12月啊，时隔一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打破了记录。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去年的那场比赛哈，这位年轻的选手基普利莫就已经跑出了57分37秒的成绩。去年那届半马哈特别的轰动，因为是第一次有选手跑进了58分的大关，而且是前4位选手都跑进了58分，而且大幅提高。你像都是57分半啊，基本跑到了这么一个水平。那次他就是跑出了57分37秒啊，时隔一年把自己的 PB 哈半马 PB 就提高了6秒啊，57分31秒也是打破创造了新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哈，这个哪个更好跑，那就更难跑啊， 都不好跑 啊，以及在这个破纪录方面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看完这个成绩啊，我首先想的一点就是，你想这个全程的马拉松，我们知道现在啊，我们都一直就想破二，包括很多品牌做了很多的计划哈，设计了很多的赛事，一直想打破2小时，但是现在也没有啊，好像全程马拉松的这个记录想再往前突破到达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好像看不到啊，包括基普乔格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他逐渐现在我觉得还是处于巅峰状态，但逐渐我觉得后面他慢慢的肯定会离自己的巅峰越来越远，那么下一个能够去顶替基普乔格继续去冲击人类极限的马拉松运动员在哪儿啊？是谁啊？以及这个极限我们能不能继续往前推进，什么时候能推进？我觉得这可能现在在全程马拉松这个项目当中吧，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但是人家半程马拉松好像没有这个疑问啊，频频的刷新记录。 对，他确实是半程。这次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特意问了论，就是这次破纪录的地方在哪儿？就是连续2年吧，半程马拉松的记录都是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创造的。也是因为这样，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半程马拉松是国际田联，可以说每年非常关注的一个，叫做应该叫世界田联吧，世界田联的金标赛事。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他就总是能创造世界纪录，所以瓦伦西亚就变成了这个半程马拉松运动员，他也不能叫分成半程吧，应该叫想在半程马拉松上 有突破 啊，有突破的运动员非常关注的每年一定要去的一场比赛。瓦伦西亚这地儿其实他原来这个 这个有很多体育出名的，这个没有想到这些年来， 嗯， 因为田径又再次得到了全世界啊一个体育迷的一个关注。那当然是跟它整个的赛道的平整性，然后跟它的气候条件啊都是分不开的。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一个地方，它一旦产生一种氛围之后， 嗯， 它就很奇怪，它就会这个会一直来延续。 嗯， 之前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朋友刚刚是到了一个新的公司啊去任职啊，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职位吧。我去他公司去坐一会儿参观参观，因为原来我也去过，我说哎呀这个地儿变样了，他说你看整个这个我都粉刷了一遍，窗户呢也都换了，楼挺大，窗户都换了，然后怎么里面做了一次新的一个装修。他说你这个规模挺大的，他说对，他说其实一个公司呢或者一个部门呢是一个精神面貌，是一个精神气儿，就你到这个地方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日新月异的，很一个，我们当然我们说要讲内在啊，但是其实外观也很重要，它把整个的一个气质就体现出来了。我说确实是这样，不光是一个公司，一个地方也是。多聊几句，之前跟那个党旗我们经常请他来做嘉宾，说到这个夏威夷，去参加 Kona 铁人三项的世界锦标赛，哎呀这个地儿太吸引我了。我说怎么吸引你呢？我说是不是都是这个这些铁三的选手在那个地方营造了一种氛围。说不仅仅是铁三的选手，说到那个地方你就发现啊，俊男美女，他说谁不喜欢俊男美女，对吧？不光是俊男美女，而且还特别的阳光，就是每个人走在那样一个阳光沙滩的那个路那个地面上，路上马路上骑车的也好开车的也好在沙滩上人也好，大多数80%以上你看那么高兴，就每个人都特别高兴 很开心， 是到那儿我也高兴，谁到那儿能不高兴，我也高兴。所以就是这个高兴阳光正能量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能量场，就让你特别每年特别希望到那个地方再去，哪怕你不参加比赛你也愿意到那个地方去。我说这就是一个地区营造出的一个氛围，它吸引这样的人去，然后又把这个氛围加强。那就又说回到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它就是营造出一个就跟德国柏林全程赛道竞速，那半程你就是要到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没有想到这一次又来一个新的一个地方，不是西班牙，另外一个牙，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啊，葡萄牙一个地 也破了啊，所以这个气候确实确实也很重要。你看现在这些记录全是在 欧洲， 全是在欧洲，而且基本是中欧、南欧啊，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对 来破的这个记录哈、啊。气候确实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哈、啊，对于一场马拉松比赛，其实气候包括选比赛，气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气候地点 啊，气候地点也都非常的重要。在我们说这个成绩哈、啊，57分31秒，大家会觉得啊，那全程现在的世界纪录是2小时01分啊，36秒，就会觉得 36还是39 啊，就会觉得这个、啊半程这频频突破，为什么全程就不行？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啊，如果按照这个成绩，如果是跑一个全程的话，那会进2小时，其实进挺多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在我们普通人哈、会觉得啊，半程跟全程基本算同一类的运动啊，就觉得你跑一个半程啊，你跑一个全程啊，无非就是全程你平常练得更多一点啊，长距离 LSD 啊练得更多一点，你马上就能从半程进阶到全程。但是从这个成绩，半程的这个记录和全程目前保持这种，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半程马拉松跟全程马拉松还是差别挺大，就在于专业运动员来看的 话，完全不一样的就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项，就是现在在国内呢，大多数运动员他是肩项的，肩项一般是以全程马拉松为主，就是主攻的是全程马拉松，顺便的呢可能也会参加一下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你比如说现在国内咱们比较好的几位运动员，董国建，彭建华大概是公认的，杨少辉啊，这是在这个全程马拉松都能够跑到2小时10分以内的选手，他们半程的水平也非常高，目前国内半程的水平他们都能跑到62分多，好像国内纪录也是他们创造的，在2021年的 厦门半程马拉松当中，也是彭建华和董明月获得第一点，差点破纪录。 嗯， 你看他们半程也发挥得很好，但是他们是兼项运动员。 嗯。 主攻是全程， 主攻全程。 但其实啊，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项目，在平时的训练啊、身体的调整，然后肌肉力量的练习以及备战上，就其实是应该是不同的运动员做不同的项目。 嗯， 就你全程就应该是跑全程， 嗯、 你半程就应该是练半程。 哎， 可能现在可能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基础还是少， 嗯， 所以就大家以兼项来做这个运动。比如说，这57分多，57分30多秒。全程2小时1分39秒， 嗯， 从时间上来说，差出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以不到3分的配速去跑21.0975公里， 嗯， 那从整个备战的状态以及补给上来说，就是整个另外一套工程了， 嗯， 我们知道半程马拉松跑21.0975公里。其实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啊，他会算出你每一公里的身体的消耗是多少， 嗯， 然后相应的给你进行补给，以及平时针对于每一公里你的练习。你知道真正职业的这个运动员跑100米啊，我们之前看那个苏炳添，他说他跑100米要比博尔特跑100米多跑7步， 嗯， 就跑100米是量步数的， 嗯， 100米多少步， 嗯， 一步不多，一步不少， 嗯， 这个就是这样， 嗯， 每一步的这个跨度，就是你的那个步频和步幅是一样的， 对，就是你每一次跑都是用这么多步跑完100米， 对，都是步幅。你要说你要快一步，叫缩短一步，你完全调整你的叫做训练的方式， 嗯， 那会儿刘翔从11步栏到10步栏嘛， 对， 哎，就这一步， 嗯， 练1年半到2年的时间， 嗯， 这是职业运动员。那对于马拉松选手也一样。就是一公，他不是不会到十米或者到100米多少步，就是一公里， 嗯， 一公里他究竟用多少时间，前后不会差出一秒， 嗯， 就是精确到真的是精确到每半秒来算这个时间，然后他基本测的是什么呢？基本测的是呼吸， 嗯， 以呼吸带你的步频和你的步幅。其实他们也都量好了，你跑大概这一公里，我要呼吸多少次， 嗯， 都是有非常精准的，叫做训练的指标，才可以在真正的比赛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发挥。 是， 就跟我们平时考试做卷子一样，你答题你写这么多字儿，你是说我答这半篇数学题，还是答整篇数学题？ 嗯， 完全不一样的备战方式。 是，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哈，我觉得也非常的典型啊，就是还说到现在啊，这个全程马拉松的纪录保持者基普乔格，啊，他有一个 也不能叫宿敌吧，也可以叫宿敌哈，老对手也是老朋友贝克勒， 嗯， 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呢，总是能够引发关注。其实两个人都是出身于中长跑的，最开始都是练中长跑的。 嗯， 你看现在马拉松的运动员很少说我最开始我专项的就是马拉松，都是从中长跑练起来的。包括这次刚刚创造新的半马世界纪录的这位乌干达的小将哈，最开始也是从5000米开始练的，5000米、10000米，后来还跑了15公里。还有这项比赛，他15公里的成绩现在也是世界纪录，15公里的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然后现在开始参加这个半马的比赛，那也破了纪录。贝克勒和基普乔格最开始也都是从中长跑开始训练的，他们在中长跑就是跑这个跑道的时候啊，两个人就是老对手了。 嗯， 然后后来看两个人的发展路径就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了。基普乔格从进入了全程马拉松这个专项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回去跑过这种中长跑5000、10000米的比赛，而是主攻啊，我就练全程马拉松。而贝克勒呢，其实他还一直还没有放下， 还没放是吧？ 他这个5000跟10000 还没放 啊，包括很多这几次前后几次的奥运会当中，他也都去参加了。但是其实我们看基普乔格就是专项到马拉松这一个项目当中了，所以为什么当时我记得是2018年在柏林，基普乔格是创造了现在世界纪录嘛，2小时01分39秒。同一年贝克勒也跑了那个赛道，然后他跑出了好像跟基普乔格差了40多秒， 嗯，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他们两个很接近，说贝克勒是不是有实力去跟基普乔格再挑战一下， 嗯， 再去跟他拼一下世界纪录怎么样？但是慢慢其实我们就看到，也许哈， 是因为贝克勒他兼顾的项目确实比较多，你像练5000他有一套5000自己的训练的方法，练万米有万米训练方法，而且我们知道田径场的这种田径比赛和马拉松这种路跑的赛事，包括补给啊，包括你的配速员就是你的兔子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的策略哈，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你练专项，就换句话来讲，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厨子啊，他什么菜都会做，川菜、鲁菜、粤菜，然后都会做，但是有一个呢，我只做粤菜啊，别的我都不碰，那可能那个厨子呢另外几项都可以有比较平均的发挥，但是你专项到一个，你肯定不如人家天天做粤菜做得好。 所以就跟我们之前聊的那个铁人三项的运动员，你跟游泳专项、跟自行车专项、跟这个马拉松专项，任何一个比你都比不过人家。但是你全项在一起，它又成为一个新的运动， 对， 那别人就比不过你了。再说到全程跟半程马拉松，我们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项目。半程频频打破记录，全程马拉松一直我们期待什么时候能再突破2小时1分39，或者能够进到2小时以内。距离越长越难，距离越长越难去打破这个极限的运动啊，这个记录。刚才你说这个运动员啊，跑半程的我觉得是更年轻一些，跑全程的岁数要更大一些，因为时间越长，距离越长，它对于你耐性、性格的磨练，然后包括你平时训练的这种方式，都要更加枯燥，和难一些。就好像我们讲拳怕少壮啊，你越短的距离越是靠你的爆发力。虽然说半程跟全程已经都是耐力，长距离耐力，但是这两项还是有区别，就是半程的短，我觉得年龄要小。国内也是这种情况，中国国内大概现在半程马拉松成绩真的能跑得好的，也都是年轻的选手。不像你像这个长距离，你像杨少辉应该是87年、88年的吧？ 30多了都。 对，那董国建更大的，董国建应该是85、86的，我记不太清了，更大一些。彭建华稍微年轻点，他也是91、92的这样。但是你看半程基本就95以后，97、98、99，甚至是00以后去参加半程马拉松，他也跟年龄有关系。我再说一个地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跟大家 来聊啊，通过这次这个。他哪国家人啊？乌干达 ， 乌干达。说起乌干达，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理解、了解这个地儿。 是， 但是说到另外两个国家，这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大家知道， 就是长跑王国啊。 对，这个其实一开始不是长，大家知道是动物大迁徙。 动物大迁徙， 其实动物大迁徙也不是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是在另外一个坦桑尼亚。对，动物大迁徙是在坦桑尼亚，但是我们往往把非洲的地方稍微有点混淆，就是说反正差不多，那好像是不是只要说到非洲就是动物大迁徙？其实不是，非洲那太大了那个地儿啊，是从这个最早到非洲的这个旅游，然后知道了一般那几个国家，坦桑尼亚，还到肯尼亚，很少有到埃塞俄比亚去旅游，更没有人去乌干达。 是， 就是那个地方可能还有小地区的这个冲突啊，干嘛的？肯尼亚还好一些啊，基本上坦桑尼亚，然后呢肯尼亚，后来是因为也是因为国内马拉松火。大概2015年开始吧，这些非洲籍的选手频频来到国内参赛。这个也我们有时间啊在聊这个体育经济的事儿，有那么几个人物是把这个大概非洲籍的选手带到了中国，大概就那么2-3个人，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一南一北两大运动员经济市场。肯尼亚然后出世界冠军，好像现在说有一个叫全世界跑前10个最快里边有9个都是肯尼亚， 9个肯尼亚， 另外一个是埃塞俄比亚的。后来是大概从18开始，18、19、20年，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也开始上来了，这个中长跑的选手也非常厉害。肯尼亚呢出了一个小镇叫盖坦，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全世界你想跑得快，你得去盖坦练一练， 那儿练 啊，叫马拉松小镇。这个埃塞俄比亚呢也出了一个马拉松小镇，叫什么名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海拔高度啊，也是红土地啊，差不多说你来我这儿练，好像变成了这个马拉松经济。后来这个埃塞俄比亚呢为了扭转这个，也不叫败局吧，扭转就是说 颓势吧， 他也反正就是要赶超肯尼亚的这个马拉松的这个领先之势， 他就打出了一个叫做埃塞俄比亚的叫大埃跑。 嗯， 听说过大埃跑吗？ 大埃跑，嗯， 叫埃塞俄比亚马拉松。 嗯， 在那儿有一个叫大埃跑，大埃塞俄比亚马拉松，大概说十万人的参赛规模， 十万人， 十万人的参赛规模，说关门时间四个半小时。啊，你说没有没有说好像没有被关门了， 没有被关门了，四个半小时对他们来讲 没有被关门了啊，都是群众大家来跑。埃塞俄比亚那会儿又推出几个叫做马拉松的大使， 嗯， 迪巴巴， 迪巴巴， 啊，这是算一个，海地， 嗯， 啊，这就是属于这个跑得非常快的啊，有男有女，在当地非常有名，就引起了埃塞俄比亚这几年的这个马拉松的狂潮。好了，说完这两个，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今天咱们这主角来哪儿了？乌干达。 乌干达， 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三国交界。 嗯， 其实肯尼亚叫埃塞俄比亚是在北边，肯尼亚呢是紧挨着埃塞俄比亚在南边，乌干达呢其实是在这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西边， 嗯， 等于三国家是三角形， 那三个接壤的， 哎，他们三个是接壤的， 嗯， 那乌干达的这个，我们知道这几年大家各种这个新闻吧，反正可能不是特别太平。那你想，一个地区国家，它经济政治条件不太平，那肯定体育运动是发展不起来的， 嗯， 但可能随着它越来越好，这大家可能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 嗯。 再说是什么，就是举个例子啊，邻居家靠什么发财致富了， 嗯， 其实咱是知道的， 咱知道， 哎，对不对， 知道， 俩邻居都靠那发财致富了，那咱们是不是，是吧，你住隔壁，咱都差不多一村里出来的，赶着往上追两倍都一个姓， 谁也不比谁差， 哎，身体条件差不多，地理位置差不多，你那有山我这也有山，你那喝什么水我这也喝什么水，吃的也差不多，怎么着你那能跑我就不能跑吗？ 嗯， 所以乌干达在最近几年在世界田联这个大范围里边，可以说这个国家你发现在很多中长距离田径比赛当中都有优秀的运动员出来， 嗯， 而且还频频发言， 哎， 就是在世界田联的一些大会里边，乌干达的这个叫做理事成员，哎，每次都很厉害，啊，我们国家 说两句 的，哎，我们也要扩展我们的这个田径运动。他就发现邻居尝到了甜头，我们也要紧跟上这个，可以说马拉松这几年在全世界的火爆之势，推广当地的中长跑。 嗯，然后就挖掘出来了很多运动员，其实很多人也都有这个潜力，啊， 我觉得他们身体条件差不多 、 啊，你知道吧， 对 对， 就可能之前自己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说我还能干这个事儿， 对，或者经济条件政治上不允许， 哎，嗯，所以啊也能解释了为什么啊，确实这个乌干达运动员大家一说来说破半马记录会觉得挺意外的，说这个地儿怎么能破呢，但是经啊， 对，咱们一说这人大家明白了，哦， 哎， 你是有这么一个条件来，他不是说八竿子打不着， 哎， 他其实是有这个渊源的， 对啊，有这个大的背景啊，所以我们理解哈，啊，这个半程的这个记录哈，啊，这个新破的这个记录哈，啊，包括乌干达、啊，这个中长跑的这年的崛起哈，啊，也就不难理解。但是其实话说回来哈，啊，最后还说了，咱邻居，你看日本、韩国足球也都搞得不错，是吧？也都搞得不错 啊， 咱这个是吧？ 啊， 当然咱。 怎么回事呢？咱 对，看看吧，看看啊，看看之后能不能把这好经验也给借鉴过来哈。 好像没戏了吧？在下一轮世界杯了是吧？ 理论上还有希望，还有希望。理论上还有 希望，理论总有存在着这个希望。 我们还继续看后面，也不能轻言放弃哈，啊。希望后面还能看到一些好的表现吧。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赛车的话题哈。就在上周哈，中国车手周冠宇是成为了第一名进入到 F1 的 中国运动员哈，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讨论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再次为大家邀请到了知名的汽车媒体人李银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赛车运动哈，聊一聊赛车手们的温床是什么呢？这就是卡丁车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李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卡丁车运动哈。会为什么被称为赛车手的温床？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知名的汽车媒体人李银。 Hello， 大家好，论论老师好哈，我是李银。 欢迎李银再次做客。其实昨天节目当中聊完之后啊，我的感觉就是卡丁车跟我们平常开的这个汽车哈，虽然都叫车，但是当中的区别是非常大，甚至说我们可以不把它当成同一个东西来看。再有呢，就是在卡丁车这个小圈子里哈，其实我们平常啊，这个大家都能参与的这种娱乐性的，比如说大家周末没事去这个卡丁车赛车场跟朋友一块儿去娱乐哈，去开两下，去玩一玩，去试一试，跟正经的这种卡丁车竞赛当中的区别也是挺大的哈，也不能把它当作同一个东西来看，是这样吧？ 对，就是因为娱乐车和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竞赛型的车，在发车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是大家平常玩的娱乐车，你会发现，如果去过的哈，就大家会知道说，教练在旁边说，这个好像一抽这个发动机啊，启动了，突啊，然后说那个可以了啊，记得啊，左脚刹车。啊，右脚是油门，这个不是一只脚控制嘛，因为它只有两个踏板，所以就是你要需要掌握好你左脚的力度，这是最重要的。大部分人可能对于左脚的使用，就基本上平常开车的时候是没有的， 对， 因为大家都是自动挡，对吧？开这个就算离合器，你可能踩的时机也不一样，所以这是你需要去适应的。但是发车的时候呢，你车其实已经启动了，然后你不给油门的时候，它是完全不走的，你都不用踩刹车，给了油门，这个车才往前走。这是娱乐车，就本身它就在了。处在了一个可以运行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它可以原地，但是竞赛型的车一旦发动，一旦你踩死这个车完全停下来，对不起，这辆车你自己是发动不了的，它必须要通过外力，一些这个机械结构和这个助力，包括电机的使用，才能让这辆车重新打火。对，所以发车方式上就有很大的差别。 就一直到现在，竞赛型的卡丁车都是这样吗？ 对的，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对，所以你看，如果因为确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卡丁车的赛事转播也确实比较少，尤其是国内的，所以关注到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哎，就觉得什么时候就开始发车了？如果没有解说的话，你就哎，怎么就开始跑了呢？然后上面已经显示还剩几圈了，哎，我都不知道啊。但实际上就是。竞赛型的卡丁车在前面，比如说有热身圈，对吧？先让胎来暖一暖，然后让赛车手再次的对于这个赛道有所熟悉，然后大家就开始进入到了排队当中，就是你的杆位啊，比如说杆位二位、三位、四位，你就开始有要排队了。按照这个顺序行进当中，通过了这个出发点的时候出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里面其实对于整个去玩的时候，或者说你去真正驾驭它的时候，操作能力也是，包括什么反应能力啊，都会有很大的考验。然后在娱乐车当中呢，就是我们民间民用级别的这种玩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借鉴了之前的这种，咱说上古时代好像有点远哈，就是之前六七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这种玩法。虽然它你不用再去跑到这个车上了，但是如果说好，我们也按照正式发车的这种顺序，有杆位，有这个停车位，我们变了灯，然后变绿灯一块出发的时候，很多人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开始跟那坐屁墩儿，就开始颠 出不去， 就一个是说这个你要干踩油门，这个车一定是会有迟滞的，因为发动机它需要转曲轴，需要转一周才有可能去驱动这个能力，然后当然那一下也会很猛。另外呢，就是这样的做法可以把整个这个力抵消。就是你通过上下的力，然后打消它前后移动的这个力。另外呢，就是能够让你的车更快地进入到它发动机开始运转的这个状态，你的发车速度、起步速度会比别人快。这如果大家去平常民用级的娱乐啊，就是去什么卡丁车馆，跟朋友如果说已经很熟悉了这个赛道，或者说开的已经很不错了，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对，这应该是能够很快的提高你的比赛成绩的。 就是这是一个在我们业余的时候哈，跟朋友一块儿，这种娱乐型的卡丁车的一个技巧哈。 对， 这样的话可以比别人，尤其在起步的时候快一步。 对，你会如果因为卡丁车赛场一般都是一层跑，二层都是那个观景台或者观赛台嘛。就如果你站在二层的话，你会看到一堆小蘑菇啊，在那嘟嘟嘟嘟就开始就出去了。这种反正现场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玩的。 其实刚刚李云也讲了哈，就是我们真正能从这种转播当中看。 看到真正的卡丁车比赛哈，现在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 嗯， 但是我知道你去现场，第一是真正的去参加过这些比赛，再有呢也是作为这个媒体啊，或者作为解说呀，也去看过很多次的这种卡丁车比赛。卡丁车比赛，我相信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了解，可能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哈，你说到卡丁车比赛，我现在没有一个概念，说这个比赛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拿我们熟悉的这些赛车类型来做一个类比的话，卡丁车的包括它的比赛场地，包括它的这个选手驾驶上给我们的这种观感哈，跟我们这种视觉上的刺激，更倾向于我们熟悉的哪一类的赛车比赛？ 如果咱们不考虑中间的这个层级差得有多远的话，那你完全去想象 F1 就好了。这也是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一种方式，因为包括它车整本身的这个造型，对吧，然后赛道的这种设置，车手的这种状态，发车的状态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我刚才说竞技型的发车会有不一样，但是赛道呢，它会肯定不是我们平常跑的这种大赛道。卡丁车的赛道是有一个严格限制的，就是它要在全程啊，一圈的全长是在1.5公里到2.5公里之间，然后赛道的宽度是要有8米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我们平常去跑的这种赛车场，会比这个更宽，因为房车会更大嘛。对，其他的这种形式，包括看起来的那个状态，包括就是经常会去参与赛车运动的这种朋友也会知道，就是入弯出弯的时机啊，路线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一致的。 可是按照之前节目我们的说法，这种竞赛型的卡丁车哈，它本身是做的很原始，而且没有什么防护哈，车上一些防护装置都没有。那如果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选手们比如说在过弯的时候，或者在直线的时候，或者在抢位置的时候发生一些碰撞的话，那对选手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挺高的？ 非常大，就是虽然它没有 F1 那样那么快的速度，对，但是卡丁车是非常容易，就是你从后车可能别了人家的轮子，然后你就骑到别人头上了，一辆整车的重量就压在其他的这个车手身上了，所以也经常在卡丁车的比赛当中会出现这种就是比较重的事故，而且它赛道没有很宽，尤其是可能大家都会说比赛嘛，就是咱们中国打乒乓球也原来讲究过前三板，对吧，就前面的几个弯道都是在争夺这个位次比较激烈的时候，尤其是第一个弯道，大家在已经出发然后冲到这个车速很快重刹刹车然后开始转弯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种大范围的所谓交通事故，这种现在特别常见。对，即便是成年人的比赛也经常会发生打架的这种事，小朋友就更多了。 就是说它其实还是跟那个造型看上去的很迷你很可爱的这种感觉，真正到比赛的时候就这个差别，这种之间的这种落差还是挺大的。 对，因为我觉得视觉观感真的挺会骗人的，就是我们平常原来比如说你第一次大家想象一下接触到 F1 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啊真帅啊真快，然后但是其实有多快你也不知道，你没有概念。然后在电视上看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转播镜头的角度啊什么的缘故，你可能觉得啊哇好漂亮啊，这车可能就过去了，然后没觉得很快。后来长大了以后知道，哦，有了概念，自己开了车说极速能达到尾速能达到300多，哇，300多，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一个速度红线，然后你才发现啊，或者说看过这个现场赛事的人觉得哇刷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声音特别刺耳，发现哇真的快。但实际上所有的赛车运动包括卡丁车看起来没有很快，实际上你开起来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就觉得整个世界因为你就是在贴地飞呀，跟大地去接触的时候，平常我们走路跑步才有多快，然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恨不得你坐在地上直接伸出手来就能摸到地面的时候，然后以60-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飞驰的时候，那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包括去看这种赛事，有卡丁车，大家觉得哎呀太迷你了，太儿童了，对吧？太幼稚了，甚至有人会有这样想法。但实际上，咱们开一回，你就知道这个里边有多刺激。就因为转播的时候看着，永远都觉得哦，没有很快啊。当车手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好难啊。 可是卡丁车哈，它既然有这样一个性能，就是比如说啊，防护措施非常少，而且它可以借助的这种机械化上对你的辅助是比较少的，它尽量是做到很原始、很简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对于赛车手来说，对他们本身的要求就也会更高一些？ 很高。为什么刚才正好论老师提到了一句说这个卡丁车是赛车手的摇篮嘛，就是因为它是最原始让你能够了解汽车的一种方式，然后同时对于你的驾驶技术就是在于 OK 现在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只有这么一个车架子，有一台发动机，有4个轮子，有一方向盘，好了啊，包括一个油箱，好了去吧。所以就是 在最原始没有任何助力的情况下，你锻炼出来的所谓驾驶技术，跟我们现在说驾校学出来的这种说再去啊我跑跑赛道吧，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你在反应的能力上，在预判的能力上，还有在你视野，因为其实开赛车视野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就平常可能大家开车都看眼前的这条路， 嗯， 但实际上我们在开卡丁车的时候看的是更远的地方，甚至是下一个弯，下一个弯角。对，所以这个整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而且毕竟赛车，嗯，它跟民用级的车，就算是民用级的改装赛车也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左脚刹车右脚油门，所以这种协调性一开始也是很多人去就会懵的，会掌握不了的。 嗯，所以啊，刚刚我们都说到这个卡丁车叫做是赛车手的摇篮， 嗯， 是不是有很多现在比如说我们知名的这种国际上的知名的赛车手也是从卡丁车的赛道里边走出来的？ 太多了，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是咱们看到的 F1 赛事里当中的这些什么舒马赫呀，莱科宁啊，什么这一系列吧，包括已故的巴西车神塞纳， 嗯， 再往前 F1 之父。就他们都是从小开始学的卡丁车，然后咱们国内的车手也是这样。就现在可能中国虽然没有很知名很知名的世界级跑 F1 的这种车手，但是你像什么程松夫啊，马清华，然后包括韩寒，对，他们都是从卡丁车开始进入到赛车这个里面的。这是最基础的， 卡丁车是一个入门款，入门选项。 对，这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标准，就是一个大门槛，就是如果你是说想要去当专业车手，那你必须要从卡丁车开始学起，开始练起。但如果说我就是作为一个像我，就比如大家像我一样说我就是好玩，对吧，然后有一定的驾驶经验，平常就是公道路上，然后同时呢我可能也去参与过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驾驶培训，然后也有一些能够上赛道的这种资格证，那可能我也能够参加一些业余级别不是很高级别的这种赛事，那我有一台，我有闲钱，对吧，我有一台改装车我去跑，那你的天花板可能也就是在国内的这种房车锦标赛里面能够去跑了。但是如果你要说是跟真正的赛车手去比的话，技术上的差别会非常大，你的因为从驾驶的意识习惯上都会就是有很大的差别，你从驾驶习惯上跟别人从头就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尤其是成年人，可能说比如说我们30岁了啊，40多了啊，我突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我要想当一个职业赛车手，还有童年时的那个梦我要再实现一下，确实不容易。但如果说以此为娱乐，作为一个体育运动一个活动啊，就是或者说真的就是因为其实开赛车也挺锻炼我们的身体素质的，而且其实对身体素质的要求真的不低。 对， 嗯，就是你的对吧，肌肉的你脱水能力啊，心脏的负荷呀，这些要求都很高，所以当做这样一个娱乐活动的话，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嗯，但是如果想从头学，你40岁想回过头去再学卡丁车，再入赛车的门就比较难了，因为你之前很多的驾驶习惯已经成型了。 对， 你再改掉的话，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确实很难，而且其实玩赛车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哪怕就是像我这样，比如说我，会去参加一些民间，也不算民间了吧，就是业余级别的赛事，可能会有一些等级积分啊，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中汽联可能会有认证的，会能提升我驾照价值的这些比赛的话，我先期的投入可能至少得要50万左右吧，因为我至少要买一台可能10多万的车，然后再花3到40万左右我去改装，才有可能符合这个，真正跑赛道的这个需求。不是说这个赛事的需求，而是你真正能跑出成绩的需求，同时还得建立在说你的技术真的非常过硬的前提下。那如果是跑到专业级别，比如说现在也有一些车手可能在做媒体的这些活动了，我们知道比如说张真东，对吧，之前在韩寒的电影里当中也出现过的这个角色，他的话就可能人家这一辈子玩到现在可能已经大几千万了吧的投入，才有可能被某个车队看中，真的有车队接收你的时候，你才可能说从这里边再赚钱，或者说再作为一个职业，要不然就完全都是你自己的烧钱投入。 嗯，所以你刚刚说到现在有很多这个国际上顶尖的这种 F1 级别的赛车手，他们都是从卡丁车走出来的，而且他们都是从小就开始开卡丁车，他们这个小是有多小的？ 你像舒马赫4岁， 4岁， 对，然后当年那个 F1 之父，他是可能相对来说我知道的 F1 车手里面最晚的一个，大概12岁左右也就开始介入了。咱们中国的有很多，比如说我去解说赛事的时候，因为一般解说到的都是 CKC， 就是青少年的 国家级青少年的这个卡丁车锦标赛，最大的孩子也应该就是13-14岁左右，如果还没有跑出来成绩，可能未来就做不了赛车手了。对，所以就是这玩意儿也是靠天赋的。 那对，我觉得在这行的竞争挺激烈，因为13-14岁可能是我们大部分人还少不更事，就根本不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么一个年龄段。但是在这个时候作为赛车手来讲，你这个时候就已经站到一个人生的分岔口上了。 对， 就是能不能决定你未来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在13-14岁的时候你就可能已经被决定了。 对，就是我们在上小学还在啃铅笔的时候，人家已经在赛道上飞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当时解说的比赛正好是分两个级别嘛，一个级别就相对比较偏小，就是在8岁以下年龄组，另外一个就是8到15吧，还是14岁这样一个年龄组。然后相对来说就是两个组的车手之间的水平差距其实不大，真的不大。就是你看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反而可能没有小孩开得好，这就是天赋造成的。因为在这个时候还分不太出来说我有多努力，然后能够把这项运动玩得多好，还没有到所谓说技术成熟的时候，完全就是我对于车辆的驾控能力，我对于赛道的这种路线的判断，对于整个车辆人车一体的这种感知能力的这种考验。所以真的是想玩的，就是想走专业的话，那入手要非常早。 这样跟其他体育运动也不太一样，因为其他体育运动我们所熟知的一个常识吧，就是你尤其是在青少年的时候，你哪怕大1岁，你可能从你的身体条件，从你的基础能力上，都会比你小1岁的人要高很多。 对。 但是赛车不是这样的，赛车很有可能，比如说你12-13岁，你一个7-8岁的小孩比你跑得还好，这是有可能的。 是有，因为毕竟它不是借助本身你自身的身体能力，而更多的其实是你的脑子，就是你如果你。我5岁，你8岁，但是我脑子就是比你快，那这种情况下，那我的成绩未来一定会比你好，就是因为我从5岁就已经懂得了你现在懂得的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在世界范畴内有很多所谓天才的车手，但也未必能够真正跑出来。对，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们啊也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所谓一个赛车手哈，他的上升通道，或者说他达到世界顶峰的这种路哈，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一些 F1 的车手，我们耳熟能详的，他们比如说是从 F3、F2 这么一点点上来的。但其实在这之前，他们还需要，比如说从卡丁车入门之后，再慢慢的，他们这样一个整个打怪升级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啊？打怪升级好，这个里面其实就是卡丁车确实是一个所有赛车的基础。然后再往上呢，如果你要是对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无保护型的这种赛车，也就是 F1 这个类型的赛车会更感兴趣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直接走的晋升途径是 F4 级别，然后3-2-1。现在还有一个平行的就是 FE， 就是电动的方程式赛车，这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嘛。这是完全无保护的。如果说你从比如说15岁，假如说开始做转型，然后发现说哎呀，好像我对这样的赛车的驾驭能力不是很强，但是我对房车，也就是我们平常开到的这些汽车，当然它会有很多爆改的东西在里面哈，对这种车辆的驾驭能力会更好一些的话，那你可能走的就是房车这一类，包括以后可能会跑到越野，会跑到漂移，这样不同的。因为实际上从驾照这种赛车手的驾照认证上也是有不同的分类的， 就不是相通的。 对，不是相通的。比如说我现在拥有的一个，比如说场地的赛照，虽然是国家最低目前的最低级哈，但是这个东西呢就 哪儿也有哈， 它就仅仅能让我说在赛道当中有资格开一辆合格的车去跟别人去竞速去比赛。但如果说我是去跑拉力赛，咱们大家看到那个电影里不就是拉力赛吗？对吧？我没有资格去跑，去参加比赛是没有资格的。对，因为它根本不是一种认证方式。然后即便是我有一些漂移场地漂移的技术，但是场地漂移的比赛你也没有资格去参加，包括一些表演什么的都是没有资格的。我只能说就是在一些开放日啊，跟车友们交流的时候玩的时候，哎，我能展示一下这个技术，仅此而已。对，但它晋升途径就完全分开了，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专业车手肯定都梦想当中是说从卡丁车跳到 F4， 有一些车队会看中你的潜力，说哎不错，我可以让你加入我的车队，给你一台车，每年你的会费对吧？你加入的成本是多少？然后我去帮你安排比赛，你去跑，你要能跑出成绩来，我们可能会给你更高的收入，会去带你进入整个的这个真正的赛车世界，再往上去走。 真正我觉得能够从 F 四往上升的车手其实都很少了。 就是从卡丁车到 F 四， 就是一大步 啊，就是一大步。 对，然后从往上每一步都是一大步。 大部分的选手都是从这一步开始就分流了。 对，就可能真的是练了很多，对，练了很多年 F 四，可能就最终放弃真正的竞技赛车了，就去开房车的。虽然房车也是竞技型的吧，对驾驶技术的要求也很高，但是可能对那种纯天然的这种原始的驾驶质感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因为毕竟车辆不一样了，它有很多电子的东西介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但是同样也有车手哈，从卡丁车入门，然后我就一直在这儿，我就一直开卡丁车，最后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卡丁车手，这样的人也有不少。 嗯，没什么， 没什么吗？ 没什么，因为 比较少。 就其实卡丁车的世界，它虽然很包容，但是从竞技的角度上来讲，它真的是卡得很死。世界当中也确实会有成年组的比赛，但是很少很少，而且成年组是一定不会有晋升的路径，因为你的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驾驶习惯和东西已经都被禁锢住了。对，所以开着开着可能就变成了最终的一个娱乐方式，而且那些车手基本上他也就会去转型去做房车了，如果他没有被这些赛车的车队去选中的话。 就是说卡丁车还是作为大家在青少年的时候，一般都是青少年的比赛，包括现在有一些职业的卡丁车手，他们一般也都是处在青少年阶段，他们未来还要选择自己其他的路，要么去开更高级的这种赛车，要么转房车。 对，房车其实也是也有专业车手嘛，但是你说我房车啊，中国锦标赛的冠军，那你可能够去开 F 三、F 二这类别的车，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原来有这种媒体活动的时候，也会比如在上赛，上海那个 F 一的那个赛车场嘛，虽然不是全赛道哈，会封闭一部分赛道，然后做一个中型的这种长度，然后让我们这种没有过就是 F 几级别的这种 Formula 级别的这种人，然后也可以去开 F 四。对，但是它是娱乐性质的，或者说就是体验性质的。我们不飙圈速，也没有真正的比赛，是前面一定会有安全车，一辆车一辆车一带一去带着你去跑这个赛道，你要是跑得快，那前面的车它会跑得更快，去帮你去提高圈速。但如果说你，因为媒体活动当中也会有一些就是新手，或者说有一些女性的这个自媒体人，一些老师可能相对来说胆子比较小嘛，所以就是开的会很慢，可能比他平常在城市当中开的还要胆小，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没有保护，这个车叮了咣啷的啊，轰隆隆的，就好像很快。然后他们会开得很慢，那前面教练也会相对带着你，就体验的机会其实大家都能够获得。但是真正你要去说有这个资质，对不起，没有。包括开房车，你就算开到头了，也不会有 F1 的这个人来去找你说，哎，加入我们车队吧，因为完全不是一个体系上升进来的，你的开车的方式，你对于车辆的熟悉程度都完全不一样。 就是赛车跟我们平常熟悉的这种家用还是完完全全的两个世界。虽然我们看都是车哈，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我平常开车开的特别溜啊，转弯啊，漂移啊都能做。但是如果说真正开赛车的话，赛车里边也有非常严格的这种等级，或者说是这种关于项目类别的划分哈。这里边本身就很严。再有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主要是跟大家来介绍的卡丁车哈，为什么之所以能成为赛车手的摇篮，它是符合了哪些的特质，能够给赛车手小时候带来哪样的帮助，所以想成为赛车手才要先经过卡丁车这样一个筛选的通道哈，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项运动啊。刚刚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两个一直在说其实现在在国内，我们在这种大众媒体上能看到这种卡丁车比赛的转播哈，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如果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去这个互联网上去搜索一下，因为网络资源现在非常的发达，互联网上有很多这种卡丁车的比赛的视频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来体会一下今天我们说的关于卡丁车的一些感受和体验，是不是能从大家看比赛的途中也能够获取。如果再闲不过瘾的话，也可以去卡丁车场哈，现在北京周边我知道其实也有很多哈， 很多很多， 也很方便哈，不管是娱乐型的也好，还是真正的这种有赛道这种体验型也好，大家也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个卡丁车啊。最开始从70多年之前，从割草机啊所改装 DIY 出来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车种哈，去体验一下它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乐趣。那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李银的做客，给我们分享了关于卡丁车的自己的一些见闻，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再次感谢做客还有分享，谢谢。 谢谢。 节目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